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63集，白鸡之咒。白玉堂是不知道展昭在想什么，两人彼此叮嘱了一句小心之后就分头行动了。展昭去找陈氏兄弟，白玉堂则是寻声去找天山派求救的人。娇娇是跟着展昭走的，瑶瑶本来想跟着白玉堂去，不过白玉堂将他留在了帐篷里，让他守着天尊。等两人都走了，天尊突然睁开了眼睛，瑶瑶就趴在天尊床边扬起脸看他。天尊坐了起来，望了一眼远去的一红一白两个背影，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下巴。夭夭不解地歪着头看着天尊，天尊发了一会儿呆之后开口： 一个死人就该躺在棺材里，站在别人家门口是个什么道理啊？ 随着天尊话音落下，一个白色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了帐篷门口，瑶瑶被突然出现的白影吓了一跳，随后龇牙凶那人。这虽然是个人，但是几乎没有活人的气息，因此瑶瑶有些不解这是个什么东西。那人半个身子躲在帐篷的门帘后边，双手轻轻扒着帘子，探头望着帐篷里的天尊，嘿嘿一笑。 天尊，多年不见，还是那么年轻啊。 天尊靠在床上看着门口那个白衣人，这人看着也是十分年轻，二三十岁，一张脸皮肤雪白，不过脸型和五官有一些微妙。此人下巴极尖，鼻子也尖，双眼距离比一般人要分得开，怎么看怎么像一只狐狸。此人要么跟之前绑架小四子的那个长得像狐狸的人几乎一模一样，不过那个人并非是白姬本人，这个看着面容不太自然，估计是故意弄成这样，半夜里看真会觉得碰上了狐狸精。 哼，就算不是本体，你也不会胆子大到直接出现在我面前吧。 那白姬赶忙往帐篷的帘子后边缩了缩，就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一双狐目分外诡异。 天尊怎么这么见外呢？我可是有重要的事情来提醒您的呀。 天尊没说话，上下打量白姬。 天尊，现在可不是打盹的时候啊，您还不去救你徒弟？ 天尊微微一抬手，吓得白姬呲溜一声窜到了另一边，用帘子挡住自己，可天尊只是抬手摸夭夭的头而已。 不只要救你徒弟啊，还要去救展昭。不过嘛，阴侯好像没来，这里只有您一个人，您是救徒弟呢还是救展昭呢？好为难呢。 白姬说话声音阴阳怪气的，那个腔调听得夭夭都有些不爽，对着他发出一阵诡异的咕噜咕噜的喉音，似乎带着点警告的意思，显然夭夭很不喜欢眼前这个狐狸男。 没想到一百年后天尊又要失去重要的人了呢，好心疼哦。 白姬有些奸邪的表情在夜色中分外刺目，对着天尊轻轻晃了晃手指，天尊嘴角挑起微微的笑了。 记得给你徒弟收尸啊。 白姬话没说完，突然惨叫了一声，只见他的脚整个开始结冰，寒气迅速往上窜，现在已经冻到了胸口。白姬尖叫了两声，引来了附近几个士兵，看到帐篷门口冻出了一根冰柱来，士兵们也不敢靠近。白姬挣扎了两下，随后就开始笑。 这只不过是个人偶而已。天尊，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 虽然不知道你是第几代白姬，不过嘛，应该是最蠢的一代。 天尊手里轻轻转着黑白两枚棋子，慢悠悠地开口。白姬的笑声随着天尊这句话而停滞，他冷眼看天尊。 你说什么？ 妖王早就预言过我家玉堂与展昭会长命百岁。 你什么意思？ 我家妖王跟你祖宗可不一样，他说的话从来没有不灵过。 说着，天尊修长的手指夹着两枚棋子，对着他一甩手，随着棋子甩出，冰霜迅速将白姬冰封了起来。黑白两枚棋子轻轻一撞，那冰柱砰一声，整根冰柱化成了晶莹的冰晶粉末，随着夜风消散。一群围观的小兵妈呀一嗓子，都纷纷躲到别处。 这是什么功夫？太可怕了。 天尊下床走到门口，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明月，低下头，嘴角带着冷笑，自言自语地吐出一句话： 哼，你就算是把整个白姬族世世代代都加起来，也比不上妖王一根头发，蠢材。 就在天尊决定回去继续睡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了远处两股熟悉的内力以及两股陌生的内力跟涟漪一样漾了开来。天尊伸手轻轻摸了摸下巴，两股熟悉的内力来自展昭和白玉堂，而两股陌生的内力没碰到过。但有个有趣的问题，这四份内力竟然几乎不相上下。天尊纳闷了，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不相上下他是可以理解，这是哪里又冒出来了两个高手，竟然内力跟他俩差不多。考虑到刚才白姬说的话，天尊倒是来了兴致，出门就开始四外找。有个小兵就仗着胆子问他： 天尊，您找什么？ 有没有高一点的地方？啊，那里挺好。 天尊说着，一眼看到了那根今早刚刚加高的瞭望台，于是一跃，几个小兵张大了嘴看着天尊跟神仙一样飞上了半空，落到了瞭望台的顶端，惊得塔里几个士兵纷纷四外张望，这是闹鬼了。天尊落在塔顶，果然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一眼天尊就瞄到了白玉堂和展昭，他俩此时都在军营的外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都正和一个人对峙。白玉堂对峙的是一个红衣人，展昭对峙的是一个穿着白色袍子的人，两个人都是男的，年纪身形都和展昭白玉堂很接近。看着这两边对峙的情景，天尊莫名觉得有种微妙的感觉，而至于哪里有问题，他又一时半会儿说不上来。不过嘛，这个场面倒是的确叫人意外，还以为对方设了什么陷阱等着他俩去钻，没想到竟然是单打独斗。白玉堂循着天山派的求救笛声而去，越走越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此时虽然已经天黑，但楚州府晚上大多数地方还是挺热闹的，但是这条大街昨天明明这个时候还是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现在却静得异常，没有人不说，连虫鸣都没有。笛声还在传来，就在这条空无一人的大街的前方，白玉堂顺着笛声一直走，最终站在了这条大街和另一条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白玉堂站定，此时笛声停了，白玉堂站在原地没动，转过脸望向旁边的一个小草棚。这草棚原本应该是给路人拴马的，里边有不少稻草堆，此时稻草堆上有一张草席，草席下应该有个人，可以看到露在草席外边的手和衣角，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露在外面的那只手手腕上有一圈红色的绳结。白玉堂向来是不会去注意这种细节的，但有时候有些事儿是怎么记住的他也不知道，大概这也是一种缘分。之前他在芦苇荡 那个被天尊拍了拍头说长那么大了之后脸红的天山派小徒弟。他拱手对白玉堂行礼的时候，白玉堂注意到了他手腕上的红色绳结。一个大男人应该不会自己带这个的，会给他带这种东西的无外乎两种人，要不然是小孩子，要不然是女人。那小徒弟至多20岁，应该没子嗣，所以应该是情人送的吧。白玉堂专注地看着那张草席，草席下的人已经没有了气息，换句话说，他已经死了。 你的防备之心也不是太高吗？竟然拿背对着敌人，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发现我？ 这时，从白玉堂身后的屋顶上传来了一个略遗憾的声音。白玉堂没有回头，样子像是根本没听到那人说话，不吃惊也不疑惑，脸上还是一点表情都没有，双眼依然专注地看着那张草席。屋顶上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难道传说中的中原第一刀是个聋子？哼，那妖人明明说你的功夫跟我差不多。 这时白玉堂终于动了，他朝着那个草棚走了过去，依然像是完全没听到身后人的说话声。走到草棚下，白玉堂伸手轻轻揭开那张草席，草席下边的确就是天山派的那个小徒弟。他双眼睁着，眼中并没有惊恐的表情，仅出一刀，很深的刀伤，血却很少。 好可怜呐，这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我下手很快的，他一定一点痛苦都没有感受到。哎，话说你在拖时间吗？那个人明明说你冷酷无情的，害我还白兴奋了半天呢。 身后的声音再一次传来，白堂伸手轻轻将那小徒弟的双眼合上，站了起来。 哎呀，这么温柔呢？不是说你是修罗吗？难道说我被骗了？ 房顶上的人摇头感慨，白玉堂站起来走出草棚，终于是看了对面的屋顶一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掷地有声的听众小伙伴们好，我是龙图里庞太师的 CV 老妖，在这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扫清一切病魔和疫情，做牛人办牛事，走牛运壮牛体，发牛财，越来越牛逼。